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頭先咧，我哋上一回就講到咧，呢個金正恩啊，就喺中美之間嘅夾縫裏邊咧，就左右對沖，就係咧就打開一個嘅外交嘅呢個咁樣嘅困局。咁啊，點解咧？亦都係因為中美越走越遠啊！嗱，如果佢哋兩邊大家夾定咧，你金正恩係起唔到、發唔到圍嘅，因為阿 Donald Trump 會應承見金正恩之前，佢會問過習近平先噶嘛？喂，肥仔揾我。系啦，肥仔揾我，见唔见佢好啊？如果我系习近平，梗系叫你唔好搞噶啦。 如果你俾多啲嘢我嘅话咧，咁就不如交翻你去处理啦。咁 系啦。咁如果对习近平嚟讲，佢都想继续扮演呢个北韩代理人嘅角色噶嘛？ 嗯嗯。 因为如果唔系就即系而家就俾人掀咗底牌啦嘛。 系。 咁我相信亦都系咧喺呢个朝鲜同呢个北韩同美国达成呢个即系领导人会面之前咧，我谂北京亦都未必即系金正恩系冇知会呢个北京嘅，应该系事后先知会。好啦，咁而家就因為中美本身嘅關係咧，亦都我相信係自呢、這個即係克林頓以嚟嘅係最惡劣。克林頓第一任嗰陣時係我哋90年代，我記得當時咧就係呢個喺89年64之後咧，其實中共一路都面對歐洲同埋呢個美國嘅經濟制裁。 嗯， 咁就美國咧就經常動用呢個所謂嘅究竟係咪延續中國嘅？ 最優惠待遇， 而家可能好多人唔記得嘅叫 MFN， Most Favorite Nation。 系啦， 咁咧就最惠國待遇咧，即系話咧佢要簽署法令嘅，就係批准之後咧就可以就免關税進口。 一個類似行政安排，係逐年 嘅。咁就直至到朱鎔基年代成功加入咗呢個 WTO， 亦都係美國支持底下咧，咁就唔需要逐年咧去。簽呢個 MFN 啦， 世界貿易組織。 咁而當時啊，共民主黨嘅美國政府咧，就對中共嚟講就利用呢樣嘢嚟逼佢改善人權，同埋咩咧？喺香港問題裏邊啊，香港問題同 MFN 係掛鈎嘅。所以 that's why 點解嗰陣時民主黨嘅創黨主席李柱銘係經常會就 MFN 去國會作證，同埋去見當時嘅呢個民主黨嘅一啲嘅國會議員咧。 美國民主黨 係啦，美國民主黨嘅國會議員，今日呢個多數黨嘅領袖呢個加州嘅 Nancy Pelosi 就係嗰陣時建立個關係嘅，即係咁多年之後，呢個波洛西已經成為呢個美國民主黨嘅重要嘅核心人物。咁嗱，你諗下，如果美國要啟動呢個調查中國嘅呢啲嘅知識產權侵權，然後制度制裁嘅話咧，一種就係傾銷嘅制裁啦，一種就係侵權啊， 係對知識產權。 所以就係話嗰個特別301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啦，就唔係傾銷啦，而係即係對知識產權侵權嘅問題啦。咁而家 Donald Trump 都講咗，你抄我啲嘢，抄完之後就廉價生產，傾銷翻嚟美國， 仲做翻我嘅競爭對手。 係啦， 掠奪咗我嘅技術，掠奪咗我嘅知識產權。 點止啊？掠奪埋你個品牌啊！而家嗰啲新百倫啊， 仲要告翻你 喬丹啊！喬丹就係 Michael Jordan 嗰個牌子啦， 維他牛咯， 維他牛啦，又係 G2000 咪調翻轉告翻你啦。跟住呢個新百倫就 New Balance 啦，大佬個設計同人一模一樣，竟然 New Balance 係成為侵權。 係啊， 所以我就話， 即係原創嗰個比二創或者侵權嗰個係告翻轉頭。 田北辰啊， 係抵死，不過係第二樣嘢嚟。我雖然係心涼，不過嗰個第二樣嘢嚟嘅 係。係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今次咧就即係已經係。最大惡極去到個地步咧，就美國佬就反台。咁究竟有冇架講咧？當然有啦，即係話要起碼就係要令到中國唔好咁猖狂。咁第二樣係咩呢？就係、是、我相信，美國重點打擊嘅其實唔係嗰啲低端嘅製衣業啊嗰啲咁嘅，波鞋啊嗰啲，我相信係中國嘅科技產品。 科技產品 ，yes， 即係嗰啲華為手機啊，佢睇到個威脅嚟嘅，所以華為手機最近。去進軍呢個 AT&T 嘅網絡，即係話你喺美國北美洲幫襯 AT&T 咧，就可以選擇華為嘅 Mate 嗰個手機咧。美國唔批啊嘛，美國政府唔批。 是啊，所以呢個係全面封鎖佢嘅，我相信就係嗰啲科技產品。 嗱、啊，過去咧曾經喺化工啊、鋼鐵啊、紡織品啊，都曾經出現過一啲好短暫同埋好小規模嘅貿易戰，但係遠遠唔及得今次呢個嘅貿易戰開打嗰、那個規模咁大。 嗱、啊，雖然中共就一定會報復啦，就話美國進口嘅嗰啲咩大豆啊嗰啲咁嘅嘢就全部咩啦，但係實際上你睇翻個報復名單你就知噶啦。 係。 損害最大的其實就是大陸， 大陸、 啊啊、當然美國的農業產品、啊、棉花等等都會受傷害，是但是真正你說要抑制那個經濟上面那個高速增長的一部分、嗯、坦白說農產品本身就是一個已經是固定了我們的產量，是即是它的 growth 很小，但是中國的科技製造業仍然是在一個競爭的、那個、即是上升的產業的，你看到小米手機、啊嗯、那些航拍機，你看到大疆的 DJ 那些 DJI 那些航拍機，全部都是深圳的科技產業嚟噶嘛，所以我就話咧，點解香港要投資呢個創科咧係有原因嘅， 就去夠啦。 唔係，我相信好快美國就會另外一啲措施係咩咧？禁止投科技轉移去中共。 轉移去中共嚇。 咁嘅話咧，因為香港係有一個特別嘅香港法案嘅， 就有個窗口咁樣啦。 係啦，個窗口。如果係河套咧嗱，所以我就話點解大陸咁重視呢個五百億嘅創科投資呢、這個？奶媽派唔派錢，其實大陸係唔重視的。 即今次嘅財政預算案要拎五百億擺落去學校區。 係啦，所以我就話你話泛民勾結外國勢力有冇好處咧？絕對有。喺而家呢個時刻，喺過去嗰十幾年，係俾中共踩到上心口嘅情況底下，如果當呢、這個就係金正恩嘅戰略啦。係，即係香港嘅政治領袖有冇呢種嘅視野向金仔學習？ 嗯， 如果遲啲我哋擺埋阿金正恩張相喺度，係就希望呢個北韓。咩新聞社嚟訪問下我哋， 我係識啲韓， 真係要學呢個向，唔係整嗰個咩 總 李宗基嗰個， 李宗基係啊，宋仲基係咪啊？ 唔係嗰個報道新聞嗰個大媽，總嗰個好誇嗰個啊，著嗰啲一上著民族服裝，即係試射核彈嗰個啊， 我知邊個？ 李宗基啊，好似係叫係木字邊一個春啊，打裝個裝，李宗基 應該係 就女字邊個即係機設個機啊。咁咧就嗱，如果你識玩嘅，你都要諗。當中美嘅裂痕越嚟越大，中共真係會面對嗱。過去我相信嗰二十年咧，中共係將美國玩弄於股掌之間。點解？因為民主黨嘅政府太膠，佢唔明白佢嘅對手係一個北韓型嘅政府嚟嘅，即係話第一佢開放市場，佢會走數啦。從來金融業冇開放過啦。你唔好話大陸啊，唔好話美國喎。喂，大佬，我哋嗰啲嘅啊。六八九攞嚟 sell 嗰啲 super 咧，係嘛？嗰啲服務業准入啊，有冇香港嘅註冊嘅金融企業可以直接進入大陸？然後有冇我哋嘅專業人士可以直接喺大陸掛牌？ 所以中國加入呢個 WTO 當其時作出好多嘅承諾咧， 全部冇實現， 反口嘅， 全部冇實現， 背信棄義。 好簡單，文化產品，你唔好話荷里活嘅電影入唔到啊，香港電影咧。 都唔得， 喂，自己人啦啩？你話同胞啊，一國啦，係嘛？都唔得喎。咁所以你話呢個小大門開小門唔開呢啲嘢，中共係會用盡方法去阻礙， 係玩到出神入化。 嗱，你美國最叻嘅係咩咧？係互聯網科技啦，呢啲嘅醫療產業啦，服務業啦，金融服務業啦，呢啲嘅全部去巴死你，卡死你啊嘛，係嘛？有邊一間銀行入去賺到錢？全部都係冇用嘅。好啦，所以我就話去到一個咁嘅地步，美國佬今次計一計條數，喂，坦白講，佢亦都呼籲啲公司撤出中國，翻去美國生產啊嘛， 保障翻佢自己， 係啊， 嗰個知識產權唔會持續地受到掠奪或者係偷取， 唔係，同埋最重要就係工業化第三波 automation 已經嚟啦嘛，自動化生產啊，你見到而家 Adidas 咧。準備慢慢減少喺大陸生產都係咁啊，因為佢翻返去德國咧，佢用自動化生產啊，做波鞋都 過去就係因為啲勞工密集型嘅人工係貴嚇，咁啊，所以咧就喺美國係轉移去世界各地嗰度去進行生產。 其中一個大基地咪中國 咯，因為有 AI 咁，所以咧就自動化生產咁， 日本已經 係 啦， 機會嚇搬翻 日本嘅電單車部分嘅生產線搬翻去自己日本啦。個原因就係佢人口老化，佢但係佢用機械人生產嘛。你見到而家好多嗰啲，譬如 Tesla 嗰個車廠啊。我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嘅紀錄片咧，其實都係半自動化生產嘅，即係嗰個電動車 Tesla 嗰啲。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一啲譬如日本啊呢啲人口老化 的製造業成本上升的國家來講，其實中國對它吸引力越來越小，因為它的生產成本中國都升了嘛，又環保又勞保又這樣那樣，所以去到一個地步，我覺得呢很多人就說、哎、Donald Trump 呢都是一個的只要幫襯佢女婿嗰間公關公司就可以搞掂㗎啦，咁樣。 以為佢係一個可能只係睇眼前利益嘅商人， 中共一路都係咁， 都係另一個研判嘅錯誤嚟。 中共一路都係咁嚟 啊！今次 Donald Trump 要打呢場貿易戰，其實係美國嘅民主黨係 支持㗎， 支持㗎，係通力支持。 反而共和黨唔支持啊！ 就係個數字緊要啊，因為個 共和黨嘅生意佬多嘛。 係。個數字你啲人講話，誒今次會唔會係即係好似七傷拳啊？又傷到中國，又傷到美國。 唔係啊，中共傷啲。 但係對中共傷好多，我哋睇一睇，中國喺2017年美國出口額啊，即係向美嘅出口額係佔佢哋嘅出口總額嘅接近兩成啊，18.9%。GDP 係3.5%，但係調翻轉美國對華出口咧，只係佔美國佢哋嘅出口總額咧係5.6%，即係少四分一。 四分一 嚇，佔 GDP 係幾多啊？ 因為中國係20%嘛。 係啦，係0.67%，係美國 GDP 嘅0.67%。咁你睇下邊個死先？一定係中共啊出事先。 喂，坦白講啊， 大件事好多啊， 我啲荷里活電影一年俾你入十套，其他個100套佢老翻你啊嘛。咁你有咩錢賺啫？係 啊， 係咪先？好啦，你而家去到個地步，我嗰日睇呢個寒戰太平洋 Pacific Rim 第二集，係 無厘頭整個景甜，我真係唔明啦。有網民答到我，景甜究竟係邊個領導人條女嚟嘅咧？喂，大佬，上次成龍麥迪文嗰套又係景甜， 佢係咪用佢又話要裡面嘅角色要人哋學中文啊嘛？ 我知啊，嗱，你哋冰冰范冰冰啊，已經過咗去，但係都唔掂嘅，都係 都唔掂。 但係呢個景甜，我就係話，第一唔識做戲，第二個樣唔靚，成個容海恩咁樣，係 咩？ 第三成日揾佢做打女，而一套係同甄子丹一齊又係打嘅，又係唔知做乜嘅。所以我最後尾只有諗到一個理由，呢個係國家行為嚟嘅。 哦。 要培養一個所謂國際級的女明星，咁我就諗下究竟佢係邊個人條女咧？係嗱，呢個就係我嘅疑問嚟嘅，一定唔會係成龍噶啦。 要查下啦，呢個 一定係成龍嘅級數高好多嘅， 一定係啲高官， 政治局常委啊，呢個廣電局啊，或者係中宣部啊嗰個 level 嘅， 類似嗰類先至能夠解讀得到， 先至解讀得到啊。因為今次《寒戰太平洋》裏邊呢個景甜嘅角色係一個主角嚟噶，其實係 話好吃重嘅， 係啊，唔係一個 Kelly Fair 嚟噶， 好吃重嘅， 但係完全唔識做戲嘅，一個垃圾嘅演員，咁所以就以為咁樣可以打入去中國市場，我估計係。即係喺融資嗰陣時啊，可能亦都有中國嘅資金投資落去。咁但係你問我，如果呢個貿易戰開打嘅話，香港一定受到衝擊。嗱，我唔係話放言高論，香港經濟係會受影響嘅， 絕對會。 係啊，嗱呢個唔好，大家唔好諗住資爆咧，資爆就好易好嘢啊！資爆之前係好痛苦嘅，其實 係一齊痛苦， 係一齊痛苦嘅，係啦。咁但係亦都俾翻我一個 handle 香港人咧，就喺國際社會裏邊咧，就係中共可唔可以繼續喺香港問題裏邊，所謂關起門打仔呢個咁嘅方法啦，就係話呢個係我國嘅內政，不容別國干預等等呢啲咁嘅嘢。嗱，因為當中美貿易戰嘅香港嘅角色就緊要啦，即係話如果即係呢個叫做焦土啦，真係 焦土， 我哋叫美國取消呢個香港法案，將香港視為內地城市。咁你嗰啲投資落去嗰啲科技轉移咧就冇行噶啦， 大件事啦，咁又係。 即係話，如果你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呢、這個就比美國更大嘅理由，就係、是、取消香港同內地嘅區別看待。咁事實上係，如果你已經去到任何時間可以搬龍門釋法，跟住海外嘅嗰啲普通法嘅法官出聲，你又走去孖 Q 人，林鄭咪係咯？係 啊， 記唔記得上次啊？三子啊， 系商學三子喺呢個公民廣場嗰 係啊，公民廣場案裏邊咪觸發成個普通法嘅一啲重要嘅法律界嘅人士，全世界出聲咯， 係啦，國際都有關注。 林鄭咪孖 Q 人咯，所以我就話嗱，呢個係有後遺症啊。當你越做得多呢啲咁嘅嘢，所以點解林鄭要叫安倍晉三咪有原因。當你越做得多呢啲咁嘅嘢，人哋就視你香港係等於廣州，等於上海。咁我點解要俾你香港一個特別嘅？一個優惠咧， 即係林鄭因為想獻媚，佢不知不覺之間咧，係去即係促成咗香港一國一制，或者持續地破壞一國兩制。 喂，你問我真正捍衞一國兩制嘅就係你俾李柱銘、黃之鋒呢啲人繼續喺度孖你共產黨嘛？咁樣嘅話，喺美國嗰啲 Nancy Pelosi 見到佢就會覺得香港一國兩制。 佢做翻1997年之前都有嘅政治行為，係 啦， 冇事嘅。 而唔係話 DQ 呢、這個 DQ 嗰、那個，甚至好似譚耀宗咁講，去到係連結束一黨專政都要 DQ 埋。咁我話俾你聽，最終撲街嘅當然會犧牲咗香港一代人嘅從政。不過我覺得 最後最後尾，如果係而家咁嘅中美格局下邊咧，真正撲街嗰個係習近平，我話俾你聽。 佢以為聽少咗呢啲噪音，少咗啲異見分子對政府提出嘅批評，就落得清閒，一定唔係。國際社會唔係咁睇。 同埋而家冇位匿啊，因為你修憲啊嘛。我諗喺三月之後咧，以前你可以賴李兆星啊、王毅啊，或者隊內黃岐山嗰度啊，唔關我事啊嘛。而家我話俾你聽，就算中國國家隊輸波大敗俾烏拉，大敗俾呢個威爾斯， 威爾斯 都係關習近平事嘅， 燒直接燒到佢習弟， 直接燒 因為你 講乜都關你事 啊嘛， 係 啊 嗱呢個就好多人睇唔到嘅，我就係話中國而家步入一個最大嘅危機啊，就係修憲之後，好多人唔敢講啊，因為驚得罪習近平。其實呢、這個如果你真係愛國嘅人，你先要講出嚟啊。呢、這個危機係咩呢？因為事無大小都會習近平孭飛嘅啦。包括如果美國因為啟動貿易戰而嚴重打擊中國的出口，然後導致到中國的製造業崩潰，咁你諗下邊個？ 我哋講話個國家點解會透過有一個授權俾地方政府去執行一啲地方做嘅管治嘅一個嘅權力嘅行使，就係咁樣啊嘛。你行到最前嘅，咁啊去處理個問題，處理唔好嘅話咧，就由地方政府係去孭飛啊嘛，係。 而家冇啊。 但唔係，如果你直接由中央政府，第一你就真係對民情嘅掌握、對地區問題掌握唔到嘅同時嘅話咧，你係變咗係事倍功半。 同埋你諗翻轉頭，我就話1997到2005年香港管治失敗，我哋香港人會歸咎於係董建華， 係 唔會歸咎於江澤民。 係， 我相信而家你問任何一個人，香港今日搞到咁。会归咎于边个？一定系习近平。 咦，我哋要睇一睇 Robert Zung 做嘅民调。嗱，最近你知道啦，最近嘅民调就系话最新嘅林郑月娥嘅民望咧，就系上任之嚟嘅新低。跟住林呢、這个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公布咗呢个财政预算案之后咧，就再即系出现咗急泻暴跌呢个咁嘅情况。咁已经我好奇睇埋中央政府啦。中央政府喺香港人心目中嗰个民意支持度有冇出现咗一个即系一个合比例嘅一个咁样嘅下跌？ 嗱，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真系捉虫啦。以往江泽民年代咧，佢都尽量保持一个区隔，可能暗地里指使董建华做廿三条，但系佢起码唔会踏上去台前，唔会好似黄志文啊、张晓明啊呢啲咁样。但係我相信過去由2011年開始，即係由阿777689之後呢、這個陣營上台之後咧，我相信共產黨已經跨過咗個心理關口，已經做到慣曬手勢， 赤裸裸、趾高氣揚咁去行使權力， 喺度指指點點 ，DQ 呢、這個、DQ 嗰、那個、釋法等等呢啲咁嘅核突嘢。好啦，去到今日你點收啊？人哋就會將香港嘅問題視為你中共直接管治喎，而家係。所以話香港有任何嘅管治上嘅問題，都係習近平要算咗習近平嘅頭嗰度喎。好啦，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會管得越細。所以我話咧，支爆之前咧，香港係會進入一個更加黑暗嘅時間。即係話，當習近平覺得佢自己嘅政權越受到威脅，中美關係越惡劣，貿易戰一觸即發，北韓呢條肥仔又起啤兼發圍，佢就會越攣得緊。 不過中共都必須要睇埋另外一啲嘅危險，就係、是、國際上邊對中共對習帝呢種過去嗰幾年即係出現嘅鋭實力嗰個嘅反撲啊，嚇，即係嗰個嘅反彈。今次唔係淨係中美嘅貿易戰嘅喎，係差唔多同步地出招，就係呢個台灣旅行法嘅喎。 台灣旅行法仲有咩咧？大家睇到、就是、 你諗係令到中共係疲於奔命去應對嘅喎。 台灣旅行法嗰個回應啊，弱過弱雞，我話俾你聽。 本來話連 中我就唔想 美斷交都唔夠膽 講。粉我真係慶啊！如果我周庸， 係 我屈榮賢，我真係慶啊！點解習近平咁弱？ 係 你問我，如果我哋係呢個叫做咩啊？戰狼精神啊，辱我中華，雖遠必誅啊嘛！喂，大佬，你而家台灣旅行法仲唔係兩個中國搞？ 大家記住啊，嗱，中呢、這個台灣旅行法就係容許台灣同埋美國嘅官員互 訪 嚇，呢、啊這個係1979年以嚟台灣關係法嘅嗰陣時嘅即係。台灣在國際上面受壓的空間大幅減少，今次是一個最大的一個突破， 一個改變，一個徹底改變了1972年 的體制。中共的領導層就說這個是觸及到他們的底線，但是個外交上面的反彈或者措辭就只是得把口而已，沒有實際上面的能力，那你就會知道美國佬現在是跟你禮真的，是不是只是貿易戰，是幾戰齊發這樣是對著中國，因為過去那幾年在國際社會上面好，在香港又好，好嗰啲咁樣嘅管治嘅方法，嗰啲鋭實力嘅運用，嗰啲嘅經濟上面嘅侵略，嗰啲係對國際社會自由市場上面對知識產權尊重嘅嗰啲咁樣嘅即係矛招啊！ 冇怪呢個反台，我話俾你聽，反恐戰已經 end game，ISIS 已經玩完。 係。 對西方國家嚟講，呢、這個伊斯蘭恐怖主義嘅威脅已經結束。 嗯， 因為呢個伊斯蘭國已經玩完。而家真正嘅問題睇到澳洲大反彈，澳洲嘅外相譴責呢個中共嗰個輸出嗰個影響力， 宣之於口啊！直情係。 跟住你睇到今次文翠珊英國首相借呢個俄羅斯雙重間諜被神經毒氣暗殺呢件事，全面發動呢個歐盟國家驅逐呢個蘇聯嘅外交官同埋佢嘅駐外嘅人員，同埋推動制裁呢個俄羅斯。喂，佢唔係淨係一個喎，今次英國 唔單止係國家行為，仲係集體嘅國家， 係發行咗發起咗一大扎嘅西方國家，就係話你抵觸咗我哋核心價值。嗱，大家唔好以為呢個針對普京咁簡單，呢個同時亦都係針對中共嘅，即係話你要喺國際玩嘅話，你要跟我哋嘅遊戲規則。你唔可以走嚟走去殺咗啲人嘅喎，大佬佢係我哋移民咗嚟我哋嗰度，你唔可以咁樣去追殺佢嘅喎，即係等於當年江南案一樣啫嘛。 係啊，係 咪蔣偉國叫呢、這個？當時的呢個汪希玲走去揾人懟冧咗江南喺加州， 幫我搞掂佢。 跟住列根當時咪拍台，喂大佬你喺我地頭冧人，喂好多時話 你當我死㗎？ 台灣民主改革冇美國佬睇場，我諗即係拖延好耐，都係南韓一樣。如果唔係美國佬拍台嘅話，都唔知要拖延幾耐。你而家當我死㗎？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即係話當成個西方過去由過去嗰十年呢個伊斯蘭嗰個嘅恐怖主義威脅。慢慢 shift 翻去中國威脅論又再出嚟嗰陣時咧，嗱大鑊我話俾你聽，美國貿易戰只係開波嘅啫，其實中共一帶一路將會 create 到周圍都係火頭，因為你直接損害緊歐美嘅核心利益啊。嗱，好簡單，我舉例呢個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嗰個嘅港口就租借咗俾呢個中國79年，而家起曬嗰啲叫我睇西方嘅 media 衛報嗰啲報導。而家全部係大白象工程， 大白象， 全國第二大機場，中共俾借錢起嘅，原本一個禮拜可以處理嘅人次100万，而家結果係得50000人， 咁大鑊，得翻5%， 真係大鑊啦，冇人用啊，直情影出嚟一個鬼城啊，呢個斯里蘭卡嘅中國鬼城啊，咁你諗下，喂，呢啲大量嘅一帶一路投資，包括喺巴基斯坦啊，喺希臘啊呢啲港口城市，全部算帳都會算去習近平頭上嗰度。 因為習近平改了個國策，鄧小平作為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當年講話韜光養晦的意思就係你要自己永不稱霸，搞好自己內部的經濟管治，亦都唔會挑戰在國際舞台上邊嗰啲嘅超級強權啊嘛。而家唔係，而家中共是搞緊鋭實力，搞緊經濟侵略，搞緊輸出意識形態，搞緊一帶一路，係啊，影響一帶，即係用透過一帶一路呢個咁樣嘅經濟發展模式，佢以為咁樣係擴張自己嘅地盤、自己嘅實力，咁西方。社會梗係會有一個嘅回應，而呢個回應係一個反彈。 我話俾你聽啊，呢、這個亦都係咧，做啲所謂嗰啲憤青咧盲目。我話俾你聽，真係，喂，大佬，美國係全球霸權，美國全球霸權建基咩啊？唔通真係靠荷里活嗰幾套咁嘅正義聯盟啊？呢個Wonder Woman 啊，嗰啲咁嘅戲 ，Man 咩？你估 ？Iron Man 啊，佢係靠全球嘅200多個軍事基地嘅大佬，嗰、那個係另外一個美國嚟噶。那個國家在個軍事基地裏面是用美國的法例去管的，有美國的學校，有美國的醫院，那些軍人的住宿就是那些軍港，你中共那些集裝箱即是貨櫃港跟人家的那個 overseas 的 military base 是兩樣東西的，那個是直接可以策動你國家倒台的。 所以你看看早前這個金仔搞這個導彈試射，搞這個核武，就是做什麼？是三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是去到南海的，是去到韓國的門口，去到海域那裡，你想想是找槍夾住你，即是找把刀扛住你。 所以我說全球帝國不是靠人民幣的，你浪費氣了。任何歷史上的世界的帝國，包括羅馬帝國，包括蒙古帝國，然後第三個就是這個所謂美帝了，三大帝國其實後面都是軍事實力。如果不是二次大戰之後美軍派駐全球海外建立一個所謂的基地帝國，這個就真的是帝國了，即是說他任何時間可以快速調動到一些戰鬥部隊，是去到任何一個美國的利益最大的地方。你中共得不得？唔通靠吳京啊？ 仲有一個就係同一時 間 喺世界兩個地方係進行 hot war， 即係換句話講係 打兩場仗大仗。 同一時間打兩場仗，美國作為超級強，佢係做到呢樣嘢，係有能力做到呢樣嘢。而家呢個係冇其他國家可以咁挑戰到。 所以我都話你嘥氣，你自己即係阿 Q 咁樣入三就啊嚟啊嚟啊嚟啊，再埋嚟信唔信我揼你啊？ 係就係講嗰啲 好啦，嗌咗十幾廿年， 嗰啲係啲球場牛屎飛， 係啦，嗰啲咁樣嘅圍頭飛。 喺度讲埋啲围村话，喺度叫人哋埋嚟埋嚟。好啦，而家人哋就真系埋嚟啦。人哋埋嚟嗰阵时候，喂，大佬，台湾旅行法，你问我，如果你真系讲到自己民族主义上脑，点解反应咁软弱咧？ 咕一声吞咗。 喂，俾我系咪应该喺台湾海峡军演咧？ 应该射， 应该飞几架嗰啲嘅咩？ 喺福建嗰度有似当年1996年咁样咯，台海人台海试射 弹咯。冇弹头咁啊，俾人发现，再搞就唔得噶啦。我谂呢啲，喂，起码都军演啦，两栖登陆啊，喺厦门， 系啊， 做下一啲咁嘅动作啦。 成日喺度讲，佢话唔知72小时之内就能够解放台湾，成日讲呢啲咁嘅嘢。 如果俾我就真系我相当失望咯，我觉得，即系如果民族主义原来最后尾埋架嗰阵时， 即系对唔住啲粉青 埋牙嗰阵时，即系我谂广大嘅香港爱国群众，唔怪之得冇人提啊，台湾关系法 系嘛，报都唔敢报， 提都唔敢提。 主流媒体香港报得唔多嘅， 系啊，大家都要当冇件事咁啊。大家对于嗰啲嘅斯里兰卡嗰啲鬼城啊，完全冇件事。所以我話香港的主流媒體係真係失去咗嗰個咧啟迪文字、提升社會公民意識的一個功能嘅，真係即係好多時咧，一係就變成係惡搞抽水，一係就變成係咩咧歌功頌德，係咪？但係實際上，你問香港人，如果佢要理解夾縫裏邊點樣喺一國兩制下邊生存咧，唔勾結外國勢力係冇得搞嘅。係啊，呢個勾結嘅意思唔係話收人錢啊或者咩嘢喎。而係你好似金正恩咁識得要去對沖呢啲國與國之間嘅國力、地緣政治嘅關係， 同埋維持香港嗰個好獨特嘅相對制度優勢，而呢啲制度優勢係大陸嘅省市係冇嘅。 我話俾你聽啊，佢以為曾幾何時，我可以直接進入歐洲市場，直接進入美國市場，玩到你班鬼佬氹氹轉，係咪啊？我基本上使乜你香港人？佢嗰種對香港人嘅蔑視。同埋 arrogant 咧，係源於過去由呢個朱鎔基、江澤民年代喺貿易裏邊嗰個嘅擴展，如取如攜，係嘛？到克林頓之後，根本歷任嘅美國總統咧都錯判咗，以為 engagement， 當佢進入咗資本主義體系之後，佢可以和平演變。好啦，而家習近平高舉叫中國模式，我係用我呢個遊戲規則去統治全世界啊，講緊。所以美國佬終於醒啦， 克林頓就以為中共會發財立品啊，以為即係咦著咗西裝嘅 呢個世界有兩個中國夢， 但係點知著咗西裝就變咗繼續做流民。 係啦，有兩個中國夢，一個就係美國佬嘅中國夢。美國佬嘅中國夢就係源於克林頓呢一代，由 MFN 開始一路到呢個嘅 WTO， 只要 engage 中共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自由貿易組織。壯大中國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最終會起來向中共要求分權，而實現中共的民主改革。這個就是美國佬的中國夢。習近平的中國夢是什麼呢？就是用民族主義維持專制獨裁，用個人崇拜的形式帶動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以及向海外擴張實力。 還要調回轉提經濟侵略你。 Yes。但是现在大镬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就督爆了美国佬的中国梦。美国佬终于觉得自己的中国梦真是南柯一梦了。 这个其实真的都是一个文化冲突来的。 是南柯一梦的，真 的。 喂，以往你就说哦，伊斯兰就是文明冲突，现在不是文明冲突那么简单。这个冲突我相信是大过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的文明冲突。 是基本价值， 是两个基本 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冲突。 就是一个工业革命之后所 build up 的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价值。对知识产权、人权、自由的尊重、民主法制的尊重。同中共嗰套嘅獨裁模式火拼啊嘛，而家，所以我咪話佢嗰個激烈嘅程度係會勁過伊斯蘭同呢個基督教嘅宗教衝突嘅喎，因為嗰個係實際影響到每一個人啊嘛。文翠山係一個另外一個例子嚟，我覺得今次對俄羅斯普京大選之後送個賀禮俾佢，就係制裁呢個蘇聯。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俄羅斯前車可鑒，下一個就土耳其嘅埃爾多安。我話俾你， 埃爾多安係 三大呢個獨裁者。而家唔係北韓嗰啲，對美國嚟講擺埋一邊噶啦，自己有嚟噶啦，呢啲可以係嘛？因為唔係佢主要矛盾啊嘛。 哦， 佢而家主要矛盾就係中共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好多嘢唔係話國際新聞，我哋攞嚟笑完乳牛裝咁啊算，即係笑完阿彭麗媛嘅衣著。而實際上我哋都要思考，我相信我哋嘅聽眾都要多啲去理解同埋知道究竟國際發生咩事。如果唔係，我哋嘅越嚟越淨係睇住本土咧，係冇出路嘅。我覺得真係，即係因為香港始終係同個地緣政治有關，而中共中美關係始終係塑造咗亞洲嗰個地緣政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咩嚟噶？我哋發達咩？靠咩啊？靠寒戰咯，禁運啊嘛。跟住毛澤東鎖國咯。如果唔係，何來世界工廠啊？香港成為 香港嗰陣時就係世界窗口，係大陸嘅咁樣係嚇。 跟住到1979年，中共打破鎖國，香港製造業咪產業空洞化咯。呢啲全部都係同個地緣政治有關嘅，唔係邊啲領導人規劃，亦都唔係話咩殖民地總督雄才偉略， 係一個大嘅外在嘅客觀形勢改變咗。 係啦，咁就所以我就話今集我哋雖然講係遠在呢個北京發生嘅事，但係亦都係咧同香港有關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我哋有機會再講多啲同呢個國際地緣政治有關嘅嘢啊，擴闊同大家分享即係一啲全球嘅 issue。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誒，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